凌晨一点，香港电台交由陈松光报告新闻。警方正调查在葵涌发生的借款员被劫案，案中一名42岁借款员被人斩伤，现至挨晚伤重不治，案件列作劫杀案处理。昨日下午三点几，在新葵兴花园，两名保安公司护卫员由马会投注站收取载有80万现金的借款箱，在押运途中被四至五名持刀、斧头和类似手枪物体的匪徒打劫，其中一名借款员身体多处被斩伤。警方说借款箱其后在地下大堂找回，但是里面的钱没了。正在北京开会的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少佳透露，即将发表的财政预算案，个人薪俸税中将会扩阔税基，将会有更多人纳入税网需要交税。他表示，由于要应付庞大赤字，需要开源节流，同埋需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避免港元有可能被国际炒家追击。刘少佳又说，社会上无论任何阶层都会受今次预算案影响，但是加税会好温和，政府估计只会出现零星的示威，不会出现动乱。行政会议成员兼自由党主席田北俊估计，预算案会一次过调高利得税，不会分期增加。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星期二召开预备会议，会定出主席团名单。据了解，现任九个政治局常委，包括胡锦涛、温家宝，都在名单之内。另外亦都包括江泽民，而中联办主任高智仁和港区人大代表吴康文、曾宪梓和袁武亦都在主席团名单之列。土耳其国会最快两三个星期之后才会就准许美军驻扎问题再投票。土耳其国会消息透露，如果执政党领袖在星期日的国会补选胜出，就会改组政府，因此国会起码两三个星期后才会再审议美军驻扎提案。另外，美国白宫承认对土耳其国会否决美军进驻感到意外，令到美军部署出兵伊拉克的计划变得复杂。不过白宫发言人弗莱舍反驳一名参议员，指土耳其的决定令到推翻萨达姆侯赛恩的时间增加一倍。弗莱舍表示，总统乔治布殊从未讲过行动的时间表。天津一座纺织品批发零售市场怀疑被纵火，造成一死两伤。当地消防部门透露，在市场租用柜台的一名商户，昨日朝带同两桶汽油和市场营业厅负责人交涉，双方发生争执，疑犯随即将汽油泼向对方和在场另一个人，然后点火，纵火疑犯烧死，另外两个人烧伤。现场是天津市内最大的纺织品批发零售市场，起火的一楼大堂大部分摊位焚毁，火势都波及二楼。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昨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昨日多云有薄雾，部分地区能见度曾经降到2000米以下。预料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朝抵达广东沿岸地区，为该区带来有雨的天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密云有雨，有几阵薄雾，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雨，接近周末天气显著转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呢度系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如果你嘅子女准备喺今年9月入读小一，但系未获自行分配学位而需要统一派位，你就会收到教育统筹局嘅信件。 请你在今年3月8号或9号办理选校手续。如果到了3月7号还未收到通知，你就要打电话2832-7700向学位分配组小一入学查询。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案和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新一年度的预算案会在3月5号公布，你可以在当日下午4时45分之后到各区民政事务处公众咨询服务中心索取预算案全文，或者在 www.budget.gov.hk 浏览预算案。预算案的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地铁站、火车站等地点派发。 阿球曾经因为打了白粉混合针入医院，要将右脚切除，痛定思痛，决心戒毒。 真是反反复复，他多次戒毒失败，支持阿球的家人一个一个地对他放弃，最后搞到要流浪街头。 回首十几年的吸毒生涯，阿球想把握爸爸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结果成不成功呢？ 今晚七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播出的《毒海浮生》，大家看看阿球戒毒的故事。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把所有放低，统统放低，没有距离，这样都细。熄灯跟我漫游。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告诉我， 告诉我， 告诉我， 告诉我。 熟悉，还有那关于。 咁呢个叫教书，佢系胡彦斌。好啦，咁啊，凌晨嘅1:12，咁啊，继续翻翻嚟夜妈妈夜爸爸。 嗯，系啦，咁啊，第二节夜妈妈夜爸爸咧，未开始之前咧，有一个咧特别嘅交通消息话俾大家听嘅吓，就运输署咧响0:10嘅时候咧就宣布噶，因为咧水管爆裂嘅关系咧，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希福道嘅线咧就系已经系封闭噶啦，中线咧系已经封闭啦。再重复一次，就系因为咧水管爆裂关系啦，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希福道嘅中线咧，而家系已经封闭，咁所以咧揸车人士咧，请尽量忍让同埋留意电台嘅交通消息噶。 O K， 唔该晒。 咁咧，即系上个礼拜咧，系啦，即系有个国际嘅消息咧，即系令我都觉得有啲诧异嘅。就係、是、咧，喺英國同埋主要係英國啦、啊、主要英國咧有個國際嘅消息咧，就亦都套用咗以色列嘅消息啦。 嗯， 咁就話咧，佢哋咧就翻查咗好多個檔案啦，就話咧諗都諗唔到，原來咧當講緊當年係講緊幾十年前咧、嗯，有個傳聞嘅，就傳聞呢、這個傳聞就係話咧，好出名，我哋即係而家所有科學嘅物理學啊等等嘅典范殿堂級人物牛頓咧，咁、 嗯、 原來咧喺佢即係在生之年嘅時候咧，原來佢係好深信呢個聖經嘅，係、 嗯、 哇好驚啊！ 好驚啊！ 即係啲咁科學嘅人係 啦，咁佢原來深信聖經， 冇事係。 好，我見到哎呀， 我啲踢動得犀利嘅，定 係啊，佢淨係痛痛痛， 係咧聽到牛頓呢個字，牛頓痛痛， 咦？咁可能係科學家， 佢淨係痛痛啊， 係好勁啊， 係嗎？ 係啊， 咦？咁啊真係，誒 頭先你一講預言啦，即係講到牛頓就已經 牛頓， 可能佢喺裏邊 moonwalk 緊喎， 係啊， 可能即係牛頓 啲腳已經喺度 有啲反應，我聽到我喺星期一， 咁但係牛頓即係你諗下，牛頓係一個咁即係， 咁唔該你盡量帶住個微笑嚟講， 係我嚇到我唔會嚇親啲嚇，而家開始要胎教， 係啊，唔好嚇親啲細路仔。 咁但係牛頓咧就喺呢、這個原來咁多年嚟咧，即係傳說中咧，即係呢幾十年嚟都話咧，其實當年牛頓研究科學之餘咧，就研究曬成本聖經，仲要係好 detail 咁研究完之後咧，係為乜咧？就係話咧。佢咧就用咗一個自己去理解嘅方式咧，而去將聖經解碼。 嗯， 即係所謂 計條數去 break 佢個 code。 類似啦，即係所謂而家 真係聰明喎、啊， 聰明㗎。即係例如 佢係咪即係佢唔？但係佢唔係計嗰種叫做即係每隔七個英文字母就。 所以所謂以前而家咪即係你講緊嗰個所謂 Bible code， Bible code 即係聖經密碼啦。就係其實某個程度上係因為傳聞以前牛頓做過啲類似嘅嘢、嗯，但係就冇人知道佢做過啲乜嘢。 係咯，其實真係唔知嘅， 冇人知㗎。咁就甚至講咧話冇，其實呢個只係一個傳說嚟嘅啫。牛頓冇做過呢啲嘢，同埋牛頓係呢個做科學嘅實驗嘅啫。做咩做呢啲嘢咧？咁樣咁啊，竟然咧喺上個星期咧，呢個英國嗰邊咧就發出咗一個嘅外電啦個報道咧，就話證實原來當年咧所謂牛頓去喺研究啲聖經嘅時候咧，佢 study 咗成本聖經之餘，將佢解碼，即係用佢自己嘅方式解碼。仲計咗一個所謂佢認為呢個世界末日嘅時間， 啊、 但係佢話嗰個解碼嘅末日時間唔係佢自己定出嚟嘅喎，即係牛頓話佢唔係自己定出嚟，而係佢通過聖經裏面嘅解碼方式，而佢領即係佢領悟到之後就作出呢一個嘅結論咁樣。佢、啊、甚至喺嗰個佢自己個報告書裏面，佢自己寫個報告書嚇講緊，即係呢本嘢係即係幾百年前嘅報告書嚟㗎。就話佢預言到咧人類嘅呢一個文明嘅毀滅咧，就會係2060年 嚇。 咁 2060年直情我已經係已經雲歸天國 啦。2060年 係 咯， 大家都係啦。 我肯定係啦。 係咁咪好咯。 好啦，咁今晚嘅節目咧已經係完畢啦嚇。 你唔好咁啦嚇，咁樣嚇親人嘅。咁之後咧就啲人就話咧，咁點解你會咁即係講佢 啊？ 點解話2060同埋點解會話你肯定嗰個唔係一個傳說咧咁樣？咁原來咧，佢哋揾翻一個故事嘅背景，就係、是、原來呢本咁出名、咁重要嘅牛頓嘅一個手寫嘅研究聖經末日預言嘅嘢咧，竟然係1930年嘅時候咧，喺一個雜貨攤俾人買咗嘅。即係你真係、你真係諗唔到，原來1930年 你諗下，亦都係一個好即係緣分咯、啊。 係啱。 呢本嘢真係上帝真係可能覺得輾轉之間都要落返喺一個啊，即係欣賞佢嘅人手上， 同埋係一個你今日關鍵嘅時間唔見咗，即係1930年代，你二次大戰未發生，第一次大戰完咗冇幾年，咁之後佢人咧消失咗呢本嘢，咁之後就傳話呢本嘢其實有喺度，但係啲人又當係假嘅 ，OK， 咁原來而家呢本嘢喺邊咧？喺以色列。 啊、有啲好敏感 嘅，系啦，喺以色列某一间大学嘅图书馆里边收藏住呢本书， 系 original 嘅。之后咧，仲要系咧，原来咧系英国嗰边咧，咁就派咗呢个专家咧，就去逐页逐，原来喺呢几年啊，逐页研究系一粒声都冇讲过嘅、即系 冇人话过俾你听， 冇人话过俾 有少少嬲啦，咁今次 梗系唔系 玩大咗啦，佢哋冇话俾你听。 喂，我无端端点会收到佢哋消息咧？咁原来一路以嚟都呃晒全世界，大家都以为呢个系假嘅时候，以为呢本嘢不存在嘅时候咧，咁即系其实 BBC 嗰边咧，主要系咁就话俾你听，真嘅有呢本嘢嘅，我哋揾专家睇晒啦。佢话2060年系世界末日咧，咁之后咧就话啦，但系 佢讲嘅时候好似你头先小姐， 我觉得佢系咯，即系 佢话咗 confirm 2060年系世界末日， 佢咁样形容吓。之后咧 BBC 就话啦，但系咧究竟点解佢咁样讲？哇，佢哋究竟写啲乜嘢？ 咁就要留意 National Geographic。 唔系佢就咁，请留意我哋 BBC 时啲一个节目啦。 哦， 咁于是乎咧，其实呢套嘢咧就未上嘅。咁於是乎佢就將佢放風嘅啫，其實一路放風。咁但係嗰份嘢咧，原來就 confirm 咗，原來真係而家擺咗以色列啦。 咁佢邊個係2060年先世界末日？咁其實係咪即係我哋成日都覺得，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就會世界末日？其實可能唔係，可能係即係呢個世界有第四次世界大戰咧。 嗱，如果你話好多預言裏面咧，其實好多預言有啲事令到人哋有個誤會嘅，因為咧而家手上面呢幾預言裏面咧，包括花地瑪又好，包括諾濟丹馬士又好，包括就算聖經都好啦，其實當中有個關鍵位就話有一場好大嘅戰爭咧，即係我哋而家預言，即係我哋認定佢做第三次世界大戰先啦。之後其實係有一個好長期嘅太平時間嘅，即係呢個係所有預言都加咗呢一 part 落去嘅，包括聖經都有嘅嚇。咁嗰個預言，即係嗰個長期嘅平安時間完咗，先至到世界末日。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呢度佢都已經話到明，就係話佢冇唔講俾大家聽，究竟點解牛頓佢會用一個所謂解碼聖經嘅方式計到係2060年咧，咁啊有待即係 BBC 佢哋會講啦，遲啲。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佢點解會落咗一個咁 咁肯定嘅時間咧？ 係啦，咁同埋你諗下，佢講緊係佢二百幾年前做啲咁嘅嘢，其實你可以話佢當時做咗咁大膽嘅決定，仲要係身為一個咁出名嘅科學家。咁其實佢對自己冇益處噶嘛，即係你落一個 order 話俾人聽，我世界末日係邊時邊月，即係邊時年邊時份。咁所以其實可能大家之前係覺得冇可能佢會做呢樣嘢，咁但係原來真係做咗。咁而家真係仲要份嘢仲喺 original 仲喺度， 同埋仲要喺呢咁敏感嘅時候，即係大家都係有一種末世嘅心態嘅時候，而去講呢件事。係 啊， 咁、 變咗我都覺得點解今次會突然間揀呢個咁敏感嘅時間又講呢樣嘢咧？都係一個，所以我唔你唔即係如果大家、大家聽眾 係 呢幾個月其實發生太多嘢啦，即係如果聽眾即係逐件事分析嘅話咧，我哋呢幾個月發生嘅事其實真係以前幾年嘅事，咁啊全部擁埋一齊就湧出嚟啦。咁大家即係究竟佢哋想點咧？或者佢揾呢個時間去推出呢一個消息出嚟，其實牛頓喺嗰個分析報告裏面，甚至會唔會其實佢都暗示咗呢啲時段裏面有啲嘢發生係即係要知嘅咧？我哋咁樣。但係咧，如果你真係有心機去睇嘅話咧，其實都幾恐怖嘅，因為咧BBC 都話啦，佢話佢淨係講緊佢手抄本嗰啲分析檔案，有4500頁。 哇！ 你點睇？ 喂，但係點解會英國即係搶先一步而去到即係以色列嘅大學嘅圖書館裏面揾到咧？ 我諗佢都算好嘢㗎啦， 而唔係其他嘅國家嘅大學嘅研究人員。 唔係，我幾驚佢一間話唔係喺以色列。我其實喺以色列我好開心㗎。我幾驚話 喺大英博物館。 係啦，如果佢話其實不嬲都喺我哋博物館啦，不過我哋唔出聲，咁就真係嬲死我啦。原來 唔係，真係以色列， 真係以色列。 哇！其實呢個世界仲有好多呢啲咁嘅。即係類似呢啲重要性嘅嘢咧，係流傳喺呢個世界上，係 仲未知嘅， 係咯。 可能遲啲有啲中國有新發現， 有係 咯，真係好多。即係其實即係嗰啲人講係啱，佢話我哋嘅寶藏其實真係已經喺底。你想知道地球嘅過去，其實你掘你就知嘅， 慢慢去發掘， 慢慢發掘你就知。 不過咧，呢單消息一出嚟咧，其實咧就即刻有一單同樣嘅消息喺英國出嚟啦，係 又講咩咧？ 又係關於呢、這個好出名嘅科學家牛頓。 盼望，爸爸和妈妈唯一的理想。二月第一天，1981年，我第一次对他们眨了眨眼。等待快点过去，多少个明天，希望这个宝贝快快长大一点一点。身体要健康，所有的事情都如所愿。 Baby 长大以后就是小轩。 So I will find my way, I want a different way. After the wind and rain, there'll be a brand new day. 小时候受伤有人心痛，失落有人安慰，现在遇到困难我自己就要学会面对。 I will find my way, I want a different way. Nothing will stop me now,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困难要用我的坚强和努力勇敢面对，现在用心去追，感觉就对。I find my way. 就这样找我的方向，不理会别人奇怪的眼光，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梦想已经在实现。等待快点过去，多少个明天，看着自己已经慢慢长大一点。我的生活应该让我自己学会掌握，相信自己不怕风雨再多。 Yeah, yeah.I find my way. 张敬轩啊，佢系咁样叫做 My way, my way. 真噶， 哇，好紧张啊！今晚啊，云海讲嗰啲 牛 顿，我谂啊，牛顿讲嘅第二，即系佢研究嘅第二样嘢咩咧？ 唔系，其实咧，点后来呢单嘢一出咗嚟之后咧，咁喺美国、喺英国嘅一班科学家咧，就出现咗一个。你唔可以話佢係反牛頓嘅，你可以只可以形容佢係一個佢要為一啲人去辯護同埋去爭取翻佢應有嘅名譽。 嗯， 咁原來咧，啱啱啊，我哋啱啱過咗3月4日啦，去到3月4日啦。其實3月3日咧喺英國咧都係一個大型嘅大日子嚟嘅。 嗯， 就係咧係有一個科學家叫做 Robert Hooke 咁樣。咁呢一個人咧。原來當時即係3月3日咧，其實就係佢300年嘅忌辰啦。 嚇、 喺即係英國嚟講，當年佢咧、原來係同牛頓咧 係齊名嘅、 嗯。 當年啊，原來佢咧，甚至即係我話俾你聽，呢、這個事實係令到我哋而家呢啲人咧，就會知道咩叫做歷史嘅假象啦、 啊。 牛頓就所謂研究一個萬有引力啦、核心吸力啦等等等等，所有嘅嘢咧都係我所有教科書讀嘅嘢啦。但 Robert Hooke 咧係冇任何名字出現喺而家我哋現代教科書嘅，一、有名字都可能好少。但係一講到萬有引力同埋地心吸力咧，就冇呢個人嘅、原來呢個人咧，先至係第一個諗出萬有引力同地心吸力嘅始祖。 嚇、啊，點知咧？ 唔係，全部有檔案嘅喺英國，喺、英國嘅皇家科學院。同埋佢哋有幾個嘅實驗室咧，都係有曬佢哋記錄、 啊， 而甚至呢一個嘅 即係其實佢哋發明咗之後，又經過一輪嘅政治鬥爭之後，就殺死佢，殺死佢咁嗰啲係嘛？ 唔係， 但係點解係咧？會俾 佢哋開始寫咗啲報告啦，係啦，寫咗報告，甚至呢一個嘅Robert 咧，呢個科學家咧，喺當時嚟講，即係佢同牛頓係同時期嘅人物啦。原來佢咧就係全世界第一個咧，佢諗咗啲個科學理論之後咧，係佢開始用儀器去測試每一樣實驗係咪準。而是他開始的。咁之後呢，原來去咗過咗幾十年之後呢，大家即係原來佢同牛頓呢都係即係同樣嘅科學家，同樣都係熟嘅朋友嚟嘅添。咁、後來呢，去到牛頓正正式式出咗本講呢個萬有引力啊、地心吸力嗰啲書嘅時候呢，咁原來係激到佢呢係生喺咁跳。 嘩，唔係咁反骨係嘛， 即係 如果係 記錄係啦，嗱英國而家啲科學家開始講返佢啲故事。咁就原來呢係原本呢個只係一個合作性嘅一個科學研究，甚至佢Robert 是比牛頓更早去研究萬有引力的，而竟然最後得到結果 出 了名的是牛頓。但是這樣的，原來當年呢講緊二百多年前呢，是牛頓和 Robert 都是同樣地出名的。原來不過呢，一路當時來講呢，他有很多個科技呢鬥搶啦，即例如我寫了論文先，他又要搶一樣那樣啦， 跟住我搣下你一個，跟住我寫我個是我做先， 即類似啲咁嘅嘢啦， 我先。 咁又喺嗰陣時就開始做咗呢啲咁嘅事情，即因為呢全部冇得呃嘅，原來英國全部啲記錄都記錄曬嘅，不過只係現代社會將呢個人去摒棄咗啫。咁原來關鍵點解會令到牛頓出咗名而 Robert 係無名無氣呢？咁、原來佢早死， 咁唔怪 佢比 英年早逝， 系佢好似系比牛頓早死二十幾年嘅。咁後來，所以佢牛頓所寫嘅論文咧，其實都好多係參照咗佢。 咁佢有冇做翻 reference 啊？ 哇！咁佢即係做曬功課咁啊， 做曬功課之後， 跟住又俾佢嚇 keep 住啲功課，咁啊逐年出。 嗱，但係咧後來咧就係話咧，聽聞咧佢啲檔案咧就離奇消失咗嘅，即係 Robert 嗰啲嚇。咁、你當時就會諗，咦？但係牛頓係不斷出嘅喎，嗰陣時之後。咁甚至去到後來，仲有一個最離奇嘅事就係咧，原來咧全世界到今日為止咧。已經冇咗所有 Robert 嘅畫像，同埋冇咗佢哋嗰啲記錄嘅檔案。 即係斬草要除根， 冇錯 噶啦。時間係就算真係會真係沖淡，即係你話二百年後，你而家開始覺得，如果有人 proof 到佢嗰個牛頓嗰個係原來係錯嘅，原來唔係咁樣計嘅。即係譬如啊，如果咁二百年後，可能佢都唔會有再有名。即可能话佢计错咯，或者系提佢计错啦。 但系总之历史原来系有少少盲点啦。咁但系有趣嘅地方系点咧？佢喺呢个当呢个所谓 Robert 咧，佢哋当时有个即系科学嘅会议喺嗰个英国度即系存在噶嘛。咁呢个科学嘅会议咧，咁当时原来咧呢个 Robert 后来佢死咗啦。死咗嗰一年咧，咁牛顿就坐正做咗会长。咁而原來咧，傳聞中咧，嗰一年開始咧，所有喺嗰啲科學會啊、科學協會啊等等嘅地方咧，呢個 Robert 嘅畫像咧，就從此唔見曬。 命裏有事， 咁即系咧，啲人就開始估啦。喂，冇理由啊，牛頓唔知嘅啫，或者當然有啲人暗示啦，強烈暗示，究竟係咪牛頓將佢啲畫整爛曬咧？咁樣即係心計咁勁咧。咁於是乎咧，去到今年即係講緊啱啱嗰個琴日啦嚇，三月三號，三百年呢個 Robert 嘅繼承嘅時候咧。英國一大班嘅科學家咧，就出嚟咧，就同佢同呢個人 攞土回公道， 係啊，真係土回公道，同埋真係會再次將呢個人嘅真真正正嘅法則史、真真正正嘅科學嘅研究，同埋真真正正佢經歷所有嘅嘢咧，開始為佢希望向全世界講翻個事實，唔係淨係得牛頓當日發明佢自己嘅理念嘅。咁所以呢樣嘢咧，就係 哇，原來即係牛頓呢單消息一出，一係呃曬就係原來佢有個研究聖經嘅解碼啦，講末日啦。第二呃曬就原來哇，如果佢真係咁有心計，係 咪證實咗嘅咧？其實呢件事已經即係 應該咁講，證實咗佢個名係被牛頓搶曬風頭，嗯嗯、但係當然同牛頓冇關係，啲人係有陰謀論啦。咁、嗯、但係呢啲就係陰謀論嚟嘅講法啦。但係真係俾佢搶曬風頭嘅事實就真係真嘅，同埋真係喺萬有引力、萬有引力嘅定律裏邊咧，其實好多嘅教科書都係非歐咗呢個人，亦都冇人再理呢個人啦。咁啲人就覺得，哇！真係唔應該係咁樣。 不過如果唔係有咁有可信性，都唔會有咁多科學家、嗯、即係為佢留翻一個公道，係咪？ 冇錯，喺英國嚟講，三百年後都要咁樣同。 咁做一個成功嘅人，係咪應該不擇手段咧？雲海 咁好，但係你睇下牛頓，如果真係咁不擇手段，我就覺得 我情願唔成功啊！ 即係我就覺得，咦？乜牛頓係咁嘅咩？我就會覺得好。哎、 即係佢係咁偉大嘅一個科學家嘅時候，我哋就會俾咗好多好嘅元素佢噶嘛。佢如果係一個咁叻嘅人咧，佢會係好人， 係啊， 佢會係貢獻社會，佢好熱心，佢好大方，佢唔會咁攻心計，唔會咁自私， 變咗一個咁嘅人噶嘛。係 咯， 所以唔知道。 所以呢啲咪就係表現咗人類嘅單純。 所以三百年後先幫佢去 討回公道，都好卒之等到有呢一日。 都好。 不多不少的去信，你却叫我随他听命。如一出生注定命，爱要爱到难为情，伤心正伤都有阴影。一起煞风景，眼看到雨不太清，算我爱你偏要这公平。有美丽形，一口劲，你都太神圣。只够冲势发明，横冲成一般情景，爱一个恋到苦天不应，已足够。掩盖你姓名多一点，就中咗逆境，施展出你所有出众本领，可将我剪平，不可一世剪到离情，都可身处风雷像知己，温暖你。 friend 系黄兴啊 ，Judy Wong 咁样叫做受宠若惊咁啊，继续啦，而家系凌晨嘅1:38噶啦，系啦，咁啊廿几分钟里边咧， 好惊暗晒， 再倾一啲关于战争噶啦，呢个实况啦， 一啲嘅阴谋论嘅嘢， 今晚真系好多嘢、 啊，云海已经咧收到你战争嘅最新嘅消息， 唔系，话你先冇咁讲啊，一阵吓死人啊，我收到我真系开心啦，唔系，系因为点咧？ 即刻买股票啦，放晒啲嘢， 买金买银啊嘛，咁唔系因为。咧喺上个星期咧、你知咧，其实以前都讲开波斯湾战争综合症呢样嘢啦，即系喺1991年嗰阵时候战争完之后，咪出现咗好多嘅所谓啲军人有出现啲嘅病变啦，或者系cancer 啦、辐射感染啊等等。咁呢一单嘢咧，其实以前咧即系啱啱战争完咗之后咧，就政府唔认噶嘛，有好多机关都唔认噶嘛。咁而呢一啲消息系边一个去？放出嚟嘅咧，就係、是、原來咧喺美國有一班嘅志願人士啦。咁呢班志願人士其實就好，其實佢哋又唔係，即係其實 佢哋係咪醫生嚟？ 佢哋有一啲即係參與，可能係社會運動人啦、或者一啲嘅點形容啊，即係一啲嘅關注社會嘅團體嘅人士啦。但係佢哋咧就其實佢哋係咪好美，即係好愛美國嘅，即係愛國嘅人士嚟嘅。但係佢哋就覺得睇唔過眼， 所以就出聲 係啦。因為佢哋就開始去搜集一啲嘅軍人嘅資料啦，同埋搜集一啲軍人染病嘅資料啦。咁呢個咧喺美國其實而家你即係社會運動裏面一個出名嘅人叫做 Joyce Radley， 咁佢就係第一個將波斯灣綜合症呢個情況咧係講俾傳媒聽嘅人。咁亦都係當時咧揾咗好多個即係軍人啦，好多個個案啦，即係開始就講俾傳媒聽，叫啲傳媒開始去查啦，去逼政府去面對呢個事實啦。後來去到 X-File 都講咗波斯灣綜合症啦，過咗好多年先至真真正正美國政府話係其實都有個波斯灣綜合症，不過咧就唔係你哋所講咁啊，咁啊即係已經做好多嘢。咁而家去到一個關鍵位，你知啦，而家話準備去打伊拉克啦，準備話驚佢嚇呢個喉槍，好似1991年。 其實而家直情講到即係佢通唔通過都 係啊係啊，都炸㗎啦，係 啊都行㗎啦。 咁就話如果即係佢哋驚啊嘛，即係美國自己就話驚，話如果萬一我哋炸佢，侯賽恩可能一個反擊就將佢自己所有嘅油田就好似1991年咁啊放火燒曬佢咁樣。咁你如果有睇到上個禮拜咪 ABC 電台即係香港都有播啦，即係訪問侯賽恩，你會炸自己油田？咁侯昌都好講到明嘅話，我做咩要炸我嘅油田咧？呢個係我哋國家嘅保護，我做咩要炸我的油田？ 同歸於盡啦、 啊！我亦都唔會逃亡。 佢話都唔逃亡。但係其實你會睇到個眼神，真係覺得其實佢都冇必要咁樣放。但係咧，同一個時間，即係 ABC 電視台訪問侯賽恩嗰啲片段咧，上個禮拜播出街嘅、同時咧，其實阿 Joyce 喺美國咧，亦都啱啱公開咗一單一啲嘅消息咧。就都令到我又覺得震驚咧，美國一啲嘅傳媒都覺得震驚嘅就係、是、當年即係、就是、第一次戰爭1991年嘅波斯灣戰爭咪一路撤嘅時候咧，咁咪話一路嗰啲所謂嘅伊拉克嘅共和隊衛軍咧，咪一路撤就一路喺科威特貨點個油田啊嘛，點油田就著火啊嘛，就令到好多人好慘啊，救援呢樣嗰樣。咁到上個禮拜，真係上個禮拜咋，先至開始有。一啲呢、這個 Joyce 咧，已經係用咗好多年嘅時間，揾咗好多個當時有份參與波斯灣戰爭嘅一啲軍事人員啦、就去做一啲嘅聽證，即係甚至去錄咗音噶啦，即係做落噶啦，有律師在場做曬 record， 佢哋知道呢啲人喺邊度，叫咩名，但係佢公開嘅時候，就當然唔會講個名啦。咁就先發現一樣嘢，原來咧，當年嘅油田咧，唔係侯賽恩炸嘅 嚇。 咁係啦，佢話咧，因為 Joyce 都話啦，佢話佢其實都聽過呢啲消息好耐，但係佢從來都唔敢 去講。佢證實咗未？ 係啦，因為佢而家就揾咗好多聽證嘅人咧，就做咗 record， 就已經係問咗當時有份參與嗰場戰爭，同埋參與有份炸油田嘅士兵，去做咗一個已經錄曬音嘅 record，有好多個唔同部門嘅，即係唔同嘅人嘅。咁先至知道，原來當日咧個陰謀論就出咗嚟啦。原來當日咧， 呢件事係真事嚟嘅。 上個禮拜開始講、即係上個禮拜傳媒講嘅。咁啊 ，Joyce 公布嘅添，即係唔係一啲二打六嘅人物，即係 Joyce 因為佢係講波斯灣戰爭綜合症嘅人嚟嘅。咁就先至知道，原來當日撤軍嘅時候咧，共和隊衛軍撤嘅時候咧，原來咧係被委派，即係原來當時有 group 人咧就被委派咗，就話你哋要做一個特別嘅任務。呢班全係美軍嚟㗎。 呢班咁即係其中一個嘅即係錄翻音講翻出嚟嘅人就話啦，當時我哋喺個即係 group 裏邊咧，其實大家係全部二十幾人係喺唔同嘅部隊抽出嚟嘅，即係大家互不相識嘅。抽過嚟之後咧，喺個 group 裏邊就突然間咧有個佢哋一望就認到係美國人嘅人， 嗯 嚇，咁就行入嚟，喺軍官嚟嘅，即係行入嚟。咁咧就面，佢哋個個都熟口熟面，即係知道啊呢個官喺邊度，邊個國防部嚟，呢個官喺邊，認到啲樣係認唔到個名嗰啲啦嚇。咁但係咧當時佢哋覺得好愕然，因為咧佢哋全部人咧身上面咧就冇著到美國軍服，就著咗聯合國嗰件衫。啊！ 哇，教我得 係啦，著咗聯合國件衫。咁之後當時 真係好有部署， 係有部署㗎。咁個美國當時我都好愕然，點解佢會著住 UN？ 即係佢冇諗嘅，因為美國人係好愛國嘅。咁就聽佢哋講話啦。你記住，我哋而家有個特別任務。就呢啲所有嘅消息都係嗰啲軍人去講翻出嚟㗎、就話我哋其實咧將會咧要你哋咧去進行炸科威特油田嘅工作。咁即係當然，美國士兵係要好聽話嗰啲嚟㗎啦。咁、當然，但係嗰啲軍官都解釋俾你聽，點解我哋咁做呢？係因為我哋要做製造一個形象，係會話俾人全世界聽，侯賽恩係黐線嘅。佢撤退嘅時候咧，係 要 派 燒自己 燒 同歸於盡，諗住 燒開嚟油田。咁所以咧，你哋就要顧及我哋國家嘅形象同埋國際嘅形象咧，你哋必定要去行呢一步咁樣。咁仲要係咧，嗰個其中一個訪問嘅士兵仲話咧，其實佢哋委派嘅時候咧，係分工都分得幾得意嘅。佢哋咧，佢係負責嗰個咧，就攞住個 G 科嘅C 科嘅嘅炸彈咧，就去到共和即係伊拉克共和警衛軍嘅再前啲嘅位置。等到後面嗰班美軍咧，都以為放火嗰班咧係共和衛軍，咁所以話佢哋全部派咧，原來當時佢哋已經係超越咗嗰個撤退嗰啲人嘅最前線，已經開始 set 定咗啲炸彈咧，就擺咗落去嗰啲每一個油田度嘅。咁但係原來咧係咁嘅 ，set 油田炸擺炸把裝定炸彈嘅係一啲人，負責走去引爆嘅又係另一啲人，但係都係嗰 group 人裏面負責，每人做一 part 嘅啫。等到你唔會覺得係嗰個人去炸人嘅。全部做曬啦，即係等到伊拉克嗰班共和警衛軍退到嗰個位置之後，一離開咧，嗰啲油田開始就著火。咁就後面一路喺度進攻嗰班美軍咧，就以為係共和警衛軍去放火嘅。咁於是乎成件事咧，係上個禮拜咧先至開始有人喺度講翻出嚟，就話原來成件事好似根本就同侯賽恩冇關，好似係一個局嚟嘅。 咁咪好，而家其實如果真係 嘅話咧，就係好病噶， 係好有病喎、啊，美國會真係犯重爭喎、啊。 但 係 林芝咧上個禮拜已經開始公布，我諗起碼我嚟緊呢兩個禮拜會有人炒作噶啦，即係起碼美國嗰邊有人會炒作呢件事啦。但係仲要係諷刺到點咧？當時你知道科威特著曬火啲油田咧係好誇張噶嘛，啲煙又勁， 好污染啊， 好污染。咁咪要派一隊隊嘅人去即係冚啲火啊呢樣嘅，你連好似嗰陣時 Discovery Channel 都做過特輯，做過啲人點冚啲火啦嚇。咁、原來咧當時呢個冚火嘅工程咧係美國政府外判咗嘅，嚇、聽住係外判咗嘅，外判咗俾邊個咧？就係而家副總統撤離嘅公司啦。 哦、 This is your pocket, this is my pocket, this is our pocket. 即是影子政府的。 好、我又讲到他影子的帽我讲的是副总统撤离。咁所以原来成件事是这么有渊源。咁于是乎。 哇即是如果是真的真的。 哇好有病 啊好有病啊。 咁我真的都挺想有一天撤离的脑咯。他又见过 UFO, 又见过 他又知道 又知道摆边。 对 啦又知道最 update嘅即係過案搞嘅咩 project， 亦都知道而家點樣炸嚇。 所以今年四月咧，我都會密切留意撤離嘅動向，因為今年嘅四月咧，撤離係會去北京，同江澤民見面嘅應該。咁所以我會覺得哇， 呢個好歷史。 點解會有呢個外交嘅舉動？ 係，我都覺得好奇。你知啦，佢係 in charge 啫嘛，其實。咁所以我谂佢四月去北京。 其实佢系咪真系美国都公认佢系 in charge？ 其实我谂咧，大部分嘅民众咧都 知道系佢系有啲嘢。 讲笑地话，唉， 邊個係副總 統？咁選嚟做咩？即係美國總統 係咩？哦，迎一個煙幕啊嘛， 唔係即係總之。 其實佢匿喺台後邊係方便做嘢更加多，嗰個 attention 去咗前邊啊嘛。 其實係㗎，其實係㗎。 佢喺後邊選嚟選去，你唔會你唔會估計佢做乜嘢？ 即係中意做領導嗰啲就唔使自己親手做啦， 即 係 佢嗰啲 係副手咁樣。 佢嘅副手就可能係部署 咯， 因為真正要搞嘢嗰啲未必係中意咁出名攞風頭，風頭嗰啲係。 係咪咁㗎？ Clinton 嗰時唔係，因為佢哋民主派、民主黨唔同啊嘛，民主黨完全係另一個風格㗎嘛。 Clinton 係，我覺得佢人佢形象都係主張 have fun， 係唔係 開心啲？ 係 啦，大家係嘛？世界暑假。 民主黨當年 Clinton 在位嘅時候，你諗下佢發生咗一件，上次都同花地瑪講，即係講花地瑪預言嗰時都講起啦，就一件 預言咗佢會有啲咁嘅嘢㗎。 唔係喺預言裏邊講咗一單嘢，就係話其中一個唔係講嗰單啊，即係講緊話即係預言緊。 預言咗佢會 over office 㗎啦， 唔係 同阿羅賓斯基。 果然影啲預言真係大王啦，唔係。因為嗰陣時咧發生一件事咧，就係全美國都冇諗過會發生，歷史上都冇諗過發生，就係佢幫呢個科威呢個科索沃嘅人去打呢個南斯拉夫噶嘛，當時咁係出軍，包括隱形戰機等等去炸噶嘛。但係當時咧，其實一件好奇怪嘅事就係佢係幫咗一班嘅回教徒去炸基督徒噶嘛，係歷史上美國出兵係差唔多等於係得嗰次咁滯嘅。咁係從來以前都冇試過，今次都唔係啦。今次係以基督教嘅名義去炸回教徒啦。咁但係當日 Clinton 嘅時代，竟然係以回教徒嘅角度去炸基督徒噶嘛。而呢件事咧，其實當時咧，即係我唔知嗰次有冇講到呢單嘢啦。就係喺花地瑪預言其中一個嘅小道消息裏面講咧，因為其中一個 part 咧就係講呢個 冇講過 敵基督嘅事咧。因為佢當時就話後來末期有一單嘢會發生咧，就係、是、會。是有人去以一個軍事的名義去炸一班的基督徒，咁有啲人甚至形容當時的 Clinton 係造就咗呢一件事想發生，咁而且呢件事係從來美國都冇諗過會發生嘅，因為救嗰班科屬屋全部係回教徒，但係亦都全部回教徒都唔會記得呢件事，即係好似當美國冇發生過呢件事咁嘅，所以呢件事喺預言世界裏面係一個謎嚟嘅。咁所以你話 Clinton 時代梗係唔同咧，佢作風同佢哋嗰個處事，同就算而家炸人真 係，你唔覺得而家有少少部署出嚟講嘢嘅時候咧，我係好留意佢啲面部表情噶嘛，啊、因為睇佢嗰啲美國嗰啲 program 咧，啲 program 係講一個人講嘢嘅時候咧，當佢係講大話好講咩咯，佢一定會有一個好少於一秒，總之係 microsecond 嘅動靜嘅，即係譬如可能佢講大話嘅時候咧，就右邊條眉咧就會 戚 戚咁戚戚，但係其實你如果就見一個整體嚟望咧，你唔會覺得佢嗰個表情係因為佢講咗大話，但係佢哋分析得好勁噶嘛。有啲人譬如唔肯認嘅，佢個樣俾你問佢問題，佢好憎你嘅問題嗰時咧，佢可能喺即係百分之一秒嗰度咧，佢鎖一鎖眉。但係鬆翻開嘅，其實佢已經係一個好勁嘅掩飾嘅人嚟嘅，但係佢都俾佢 lock 住嗰個 frame 就嗱，佢其實咧，你講呢個問題咧就係咩？咁你睇部署嘅時候咧，我唔知咧，我係咪對佢有偏見咧？ 你又覺得佢 唔係？我唔係覺得佢戚，我冇 lock 佢一秒咁睇，咁對佢有偏見咧？唔知點解？我成日覺得佢嗰啲笑容咧，即係嗰啲我哋會贏嘅，係好奸同啲邪惡嘅，我覺得係，我哋會贏嘅，即係嗰啲。嗰啲樣子是幾恐怖，我覺得佢即係奸笑奸笑嗰啲咧， 我真係唔知啊， 係嘛？ 真係唔識得分析。 所以即係就算而家咁多嘅預言事件，或者一啲嘅所謂嘅陰謀論都好啦，即係其實大家都喺度估緊呢幾個月嘅關鍵時刻打同打完。同預言係咪真係會 match 曬所有嘢咧？即係就算如果佢當初即係就個禮拜公布呢單即係嚇。懷疑啦，因為而家佢哋講緊嗰日嗰扎嘅軍官嘅，即係軍人嘅一啲嘅聽證啦。如果真係自己放火嘅話咧，真係 太過分啦。 咁呢場仗一定打唔成。 呢個係世界上嘅 如果打唔 公粉添啊，簡直 呢場仗會打唔成咯。 你覺得打唔成？ 我覺得如果真係呢件事真係揚咗出嚟， 我諗啱啱上個禮拜揚咧，但係 揚，我覺得隨時佢壓力係更加大。 咁啊，呢個會唔會係好似頭先所講有啲預言係會順應一啲事嚟改變啊？會唔會係如果呢件事頭先你講過係真嘅話， 即係慢慢發大， 係啦，發大咗佢啦。咁所以啲戰事改變都改變咗咧，之前可能花地馬。系咩世界末日嗰啲预言讲咗咧？ 其实你睇呢件事嘅舆论，如果真系发到大，真系好大噶。 其实系啊，所以 系指住美国嚟讲 噶。系啊，系 咁、 啊、 喂，再加而家反战嘅情绪咁高涨，世界各地，再加呢一单嘢，咁你仲点打啫？ 唔係，但如果係我就係話啦，如果去到一咁嘅位，可能就算俾佢發大咗，佢依然係打咧，咁你就會見到呢個局勢咧，就會好大鑊。 好大鑊，咁啊真係大鑊㗎，因為夾硬話都要嘅咧。我谂要全， 我知啊，仲要翻工翻开，唔 使即可能全球 join force 都未必，即可能同佢啱啱打个和噶啫。即系而家系美国 against 全世界， 系噶，咪所以真系啊！即系无论呢啲事实讲出嚟，究竟会唔会影响到即系未来个战况又好，未来局势又好？但希望咧，我都觉得人类永远都好似嗰个 Father Angel 咁样讲。即係唔係時間嘅問題咯， 即係可以掌管我哋自己嘅命運嘅 case 係啦， 即係我哋控制到個 case 可以控制嘅。 咁你聽日都要準時起身翻工嘅，去掌管你自己嘅命運嘅。 咁名气相起， 今晚满意吗？今晚有好多立立杂杂，样样嘢都有啊！有战争， 正所谓有时系嘛，食开啲咖喱，我谂都整翻个炒饭食下啊嘛，系咪先？ 杂果沙律系嘛？ 所以真系，唔系我都再次希望咧，即系香港啲电视台如果卖到即系嗰套神父嗰套电视剧，因为佢啱啱上 嗰套叫咩名话？ 叫 Miracle， Miracle 就叫神迹。我谂系会非常 系美国嘅电视台， 美国电视台做紧 吓。咁佢哋 冇咁多要求啦。 系咪啊？ 播紧 Roswell， 你又叫佢买 Taken， 未播 Taken， 你又叫佢买 Miracle， 即系下个礼拜又讲第二套，又叫佢买系嘛？ 喂，呢个 Miracle 嗰个收视点样 ？O 唔 O K？ 即系美国嗰都 其实我知道都麻麻地。普通普普通通咯，我希望唔好一走到最后尾而俾人腰斩。 可能佢买套《他来自江湖》翻嚟咧，重播翻，算啦，大佬，点啫？ 咁第二啲台咯。啊、我真係覺得香港人應該睇下呢啲正。 不過真係少一啲科幻嘅電視嘅節目。 睇、一套咯，戲就攝即係電視就真係冇啦，即係 X File 咯，戲有一個咯。 佢呢排都有嘅，但係都唔。 但你話即係電視劇啊，即係有即係我講港產片嘅電視劇，就好多唔同嘅元素，但係真係好少冇試過。 電香港嘅電視劇， 真係好少，唔係好似 冇咩咁多呢啲事發生， 係啊， 或者說服力唔夠咧。 電影就有嚇，但係電視真係冇。 你嗰個電影講你個名我都咩㗎？我咧， 你都笑 啦，系啦，都即系说服你，因为点解咧？香港啊嘛， 系啊，你唔系，你即系你觉得好似 香港人，你讲金融 OK 系嘛？ 系冇错，讲食又得， 讲食 OK。你第美国咁，你去个地方，但系譬如中国都可以讲啲嘢噶， 啱啱啱， 因为佢大啊嘛，你未必去过所有地方，唔通话俾你听，喂，外星人喺铜锣湾出现，你直接唉，唔好讲笑啦。 你话如果个 UFO 产咗喺赤柱？啲人都唔信， 所以好少好难做到呢啲题材。 你话赤柱有水怪，你都唉唔好阻住我啦，即系咪先？但你话如果中国咩咩咩山西陝西嗰啲有个湖嗰度有水怪，咁你都 真 嘅，系嘛？一个大啊，我觉得即系有时如果佢即系中国拍一套嘢，即系随时都会。 唔系，我觉得佢迟早会有一日系拍一套中国，即系电视剧啦，讲中国电视剧拍一套中国科幻连续剧，我谂佢哋会。 你有冇睇到嗰个？明珠台嗰集啊，嗰啲人嗰啲頭骨啊， 我睇咗啦。 其實話佢係話扎住，所以佢生到咁樣噶嘛。 但係又話推翻咗，又做唔到呢樣嘢。最誇就係、是、講其中一個 BB 仔嘅頭骨係 K 型嘅頭骨啦，可以話，但係抽唔到 DNA 喎。呢、這個真 係同埋佢有一個佢有個頭骨嗰、那個一定係 alien 噶啦，佢隻眼嗰、那個係真頭骨嚟噶嘛？其實佢講嘅頭骨係真係。后面就拱出嚟啦，但前面嗰两只系大嘅，仲要系好埋噶嘛， 系 点似加菲猫咁啊？ 即系中国以前都有 alien， 唔系中国嗰个， 都系南美洲， 南美洲秘鲁啊， 如果中国揾到个，咁就哇！ 你都话喺古籍以前都有记载， 咁啊系。 其实我觉得唔使买好多片，只要将明珠台嘅片做一个翻译，摆喺翡翠台都播下，咁就多好多香港人会睇到。 系。 真係嗰、那個好 多謝你意見，鄭生，我哋會考慮 考慮一下，唔該你。 誒，交俾思偉興談，先取俾野天，拜拜。 拜 拜。